得用棉纸写，写完之后吧，他得印在那个手搓料子上，他写是正写，印在上之后吧，你再看他就是反字了，那你呢就用刀具把那个笔划的中间的空给它磕出来，把那笔划留下，完了再盖在那纸上，这不就是正的了吗？这不就是手搓吗？它不就这么简单吗？那还学啥三年呢？我说这我会了。没有钱买那个工具，他那也有一套工具， 就模具哈， 那个夹子把那手搓料夹上，夹住以后吧，你就随便怎么摆的东西。我说夹它干啥？跟我手拿的不一样吗？我这手就是夹子。那个刀呢不用什么那个又是起地的又是磕的那一套刀具，就弄一个锯条，钢锯条，把它掰个尖儿，然后给它磨个尖儿出来，它就能把木头就能磕动了，把那中间的缝那空给它磕出来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说咱们不是什么专业，但是把它磕出来呢同样去摁的那个那什么也有效，也能领来柴米油盐。他这个我倒觉得吧，这个磕不难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，400-039-8055。 难吧，就是那个手搓料，那个手搓的料子吧，它得硬木，软木不行。你像杨木、松木、柳木，这都不能磕手搓，得搁这个杏木，杏木、柏木， 就是密度比较强， 密度大硬的，密的哈。这个呢。它能磕，也包括有机玻璃，这我都能磕。就那个时候吧，我一见到那个杏木，是吧，就喜欢，喜欢的磕手搓，然后用那钢锯条啊，就把它截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有时间就在那蹭，蹭这个手搓料的时间长，磕，磕这个时间短。那个时候就是没事儿就找这个木头去截，截完了吧，磨好了都搁上衣兜里揣了，谁说没手搓？我拿过来那一会儿都刻完一个，你看我用这种办法吧，就回报乡亲，你就包括那礼法， 不是为了赚钱啊， 不是为赚钱，都不要钱，你看打完鱼了，那时候鱼它不值钱，就几分钱一斤，卖了就能买一把推子，礼法推子，开始前呢他就不会使那股劲儿，不会使手不分路，不听使唤，但是你踢两回就会了，就是没给人踢之前呢，自己就这么搞手了，老这么练，慢慢的吧，这手你就会使这个劲儿了，但是一开始吧踢出来那肯定不好，扎不好也比剪子脚那强，所以就这么的呢，有空就给他磕手搓，有人来说这个理法，就给他理法，有人有病说腰疼牙疼头疼，我就给他针灸，都不要钱， 这都全能了哈，还会什么呢？ 我会的挺多。那时候我喜欢画画，这个画画吧，在学校的时候是老师激励我一句，那上图画课嘛，老师说哎呀你这图画画的挺好啊，你将来能当作家画家，就这一句话 表扬你啊， 他就表扬我这么一句话，我就对画画非常感兴趣，没事呢就是有空就画，但是后来呢这个中学毕业以后吧，那时候叫有成分论的年代，考上中等专业学校，出身不好的人不让去，就那么的就把我扣在农村里了。那时候就没人教了，就自己天天没事就画，在纸上画，喜欢。那曾经想当过画家的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指导，这个进步就慢。有一次呢，我就上邻居家，就去串门，没事，我平时还真的不愿意串门。那天不是因为一件什么事儿，我就去邻居家了，他孩子结婚，农村结婚呐，家家都打那个炕柜，立柜，这个炕柜立柜啊，顶上有玻璃，就给它画成那个山水呀、花鸟啊，他不搁一个那个光板玻璃，都画一幅画，